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搁了一周，导致三周才更新一期，但本来应该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JJ 啊，我是 JJ 啊， 不是让你念好吗？ 我是李阳，那个，所以说呢，该道的歉还是会道的。 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s、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安妮微时报，随时访问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最后特别向你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微信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唯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你设计的 X 轴播放器和催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以及互动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好嘞， 嗯，跟我们道歉呀，对吧，应这个我们群里面的广大的听众朋友的这个 反馈，说好久没听到道歉了，是吧？ 那我们一向是从善如流的嘛，对吧？ 嗯，上周因为 为了道歉，我们所以割了一期。 不是，上周因为一些可抗力的因素影响啊，那个我拖更了。拖更的原因是，哎，我也不想编理由了，反正就是拖更了嘛。 哎，没关系，就是你拖了，然后你又变强了。 那我已经无限强了，已经没有可拖的头发了。嗯， 看拖什么嘛？ 啊，不谈了。那个，今天又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节奏吧，应该说。 怎么说？ 在那个疫情期间，我们饱和式的录音的时候，老实说，现在已经记不起的每一期讲的是什么了。但反正印象当中，好像闲谈这个标签我打了好多遍，对吧？今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一桩相对来讲更干，或者说，对不起，我不太喜欢干这个词。更偏重于我们自己专业里面每天会用到的一些事情吧。 是这个意思啊？ 对，一方面它跟我们之前呢有一期介绍图形格式的那一期是有一些关联，然后是有些延续的。另外一方面怎么说呢，就这件事情我还是挺自豪的，应该说。我觉得虽然在35岁的年纪也没有当上总监吧，每天还在画班的，但是可能也是跟熟悉的人的一种纯吐槽吧。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我还能上手做一些事情，我还能时不时的把我出的图给压一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那么可耻嘛，对吧？ 啊，至少心里像安慰一下自己嘛，对吧？ 对， 作为两个 loser 来说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就是抱着互相取暖一下的。 对， 你的心态我理解。 还是你总结的好，到底是前总监一般的人物，对吧？ 不要这样。哎，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开头说的提到说比较反感这个干货的那个干那个词，对吧？其实哎，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而且与此同时，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的节目做了4年多，我们标榜的从来不是这个 干货多，对吧？ 啊，干货多，对吧？然后教你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反感这种就是灌输式的一种形式，而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也讲不到那个层次，对吧？ 对，我自始至终觉得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性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没到能够灌输给别人一些什么东西的这样一个地步。 对， 其实很多情况下面我们不过就是抛出一些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面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是怎么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的。 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我记得上一期在讲动森的时候，其实我提到在我们的 Aniclo 网站的插画里面，为了实现李阳做的那个网格式的阴影，对吧？我尝试了一些方法，然后有种种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结果。但是其实当时这一期播客下面其实就有听众，就是我不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厉害，他直接帮我们写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用他的方式直接去实现了。哎，老师说这个方法其实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因为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我的那个阴影其实是还是用那个 SVG 去实现的嘛。他直接用 CSS 的那个 样式去实现，因为 CSS 它也可以写一些渐变啊，原型渐变啊，然后它的一个线性渐变啊这样的，然后它也可以去做成一个平铺的这种样式，然后它就用这个东西去实现了，而且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是拿 CSS 去写一个网点的平铺的网点吗？ 对，说白了就是拿 CSS 去写一个平铺的一个背景，然后这个平铺的背景的内容呢，就是从中心点到向外扩散的一个圆形的填充，只不过这个圆形呢，在百分之，比如说在15%的地方，它就透明度开始变成零了， 哦， 所以它就显示起来就像是一个圆一样的。 哦， 这样的方法其实也没有摩尔纹。 哦， 而且呢，就是它的方法也很简单，我没有去试过它的性能上面什么的，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更优雅的方法。 嗯，那之后我们如果还要再去，就是说做类似的这样一些场景的尝试的时候，是不是说之前的这个插图在 Illustrator 上面，我是用了三种格式的网点，那到时候这三种格式网点都能够用 CSS？ 其实 SVG 也可以，我只是偷懒了嘛。 嗯， 对，也可以。 对，我知道你是偷懒嘛，所以我强调一下，是不是？嗯。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两期我特别开心但又特别紧张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最近跟前端相对比较熟悉的听众可能多了起来，哎，对，我已经连着收到好几封信了，都是来跟我们讨论说官网上的哪些东西它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去实现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首先我自己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是一个18流的前端嘛，这也不是开玩笑的，我基本功非常的差，你现在让我去应聘一个前端的工作，我可能连面试的50%的要求都达不到。 嗯， 我只是个人业余爱好比较研究。 你去面前的这不作死吗？ 研究的东西也很浅，只是想我自己要用什么东西，我可能去查一下，就非常粗浅的这种学习。但是这样的这种业余的选手，他很容易漏掉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嘛。就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例子，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方法。然后之前的几封信里面也有很多听众给我们提了很多的意见，其实有一些其实我现在在官网上的设计上包括开发上已经直接把它给反映出来。老实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可能记不清你的名字了，但我觉得非常的感谢大家，这一方面给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很紧张，就以前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一群设计师里面啊，我稍微会写一些前端代码，然后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 你有些优越感 啊，有不说优越感吧，但至少我觉得哎呀，写错了也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了，我就随便写写吧。然后 现在发现有人在监督你， 现在发现有人在监督我， 现在发现有人哎，打开了 Chrome 之后，对吧？右键 Inspect 打开， 他们都是写给那个 Hello at anyone.fm 的那个邮箱，你也收到了嘛，对吧？ 我没有哎， 啊，你没有吗？ 嗯。 反正截图里面邮箱的那个截图里面都是 Chrome 的审查器或者他自己写的效果。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老实说。嗯嗯，这种体验蛮好玩 的。你也有今天对不对？现在会有前端来视奸你的。 Again, 我觉得还是谢谢大家。 嗯， 说这个事情其实还是为了体现前面李昂说那个点嘛，就我们两个人真的属于野路子派，基本功说老实话我觉得是不扎实的。 嗯， 你让我们真的讲很干的干货可能也讲不了，但是呢这一期相对来说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这种干这个方向的啊。 我们换一个词对吧，我们不叫它干，对不对？ 叫什么呢？ 我们叫它专业领域上面的探讨。 好的，我们上一次针对各种图片格式进行专业上面的探讨啊，是在那个第44期各种图片服卖他们啊。 嗯， 当时其实聊了一些， 有好几年前了。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的都快3年了。 嗯， 对， 3年里面不务正业对吧？ 什么叫不务正业 啊？ 不是，也有其他专业话题的嘛。因为当时聊了一些很基础，比如说 GIF 啊、JPEG 啊这种，我们当时的就是一些不能叫人生感悟吧，叫一些坑啊槽啊什么的对吧。在这3年里面其实技术还是发展的比较快的，然后有了很多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 所以就应对了我们就是每一次节目的这个 opening 上面的那句话嘛，对吧？ 嗯， 干货会过期。 嗯，那我们今天就来更新一下对不对。就像刚刚提到的，大概在我们上一期录的时候大概算是17年吧。 嗯， 我说一个印象，就应着前面那句话，就是 我也不是正宗的前端，对吧？但是我印象当中可能在就是2017年之前，就大概可能2014、2015、2016这一些时间段里面，在网页上新增了非常多的各种新技术。当然我指的这些技术不是很深层次的那些技术，而是说关于 CSS 的一些各种属性，对吧？你懂的，就是 CSS 里面包括网页里面很多的标准都是这样，从有人提议到变成一个试行的一个草稿， 嗯， 然后再到各家开始测试， 嗯，到最终变成一个 事实标准， 嗯， 这当中非常非常的漫长， 嗯， 可能这几年还好一点，前几年其实这个过程会更离谱一些，但反正在那个阶段呢，正好是可能有很多新的技术已经开始萌芽，然后开始实验了，但还没有成为我这种18流前端能够接触到的这种知识。但其实在此之后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都开始冒出来了嘛。有一些东西比如说 SVG 这个东西，对吧，它其实很早就有了。 那挺古老的东西。 非常古老的东西。但是比如说我最早记得 IE 就不支持 SVG 的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 SVG 并没有特别当回事。 对，以前有一张表嘛，就是竖向是不同的浏览器，对不对，横向就是它对 SVG 那个图形的这个支持。IE 那边可能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就最终它是一个 SVG 画的一个人的头像还是什么的，然后 IE 那边就是个方块，对吧。 哪怕在2017年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都会在讨论，包括我记得我上一期那个节目最后也提到的嘛，关于 SVG 跟 Web Font 这种东西，比如说是怎么选择啊什么的，这种事情始终都是一个争论。 对，那个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名义上面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给这个 Symbian S60 做这个做皮肤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嘛。那你知道诺基亚其实是在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商业化的方案里面非常早去使用 SVG 这个格式的这样的一家大厂，当年的大厂。他当年在他的 Symbian 的操作系统里面其实是有意识的大量的使用 SVG 格式的图片的。 哦，这样的。 其实不只是 Symbian S60，像姐姐你曾经多次表示就说你非常喜爱的你以前用的那个3300还是什么，是吗？6300还是3300？ 那就那个半有点金属， 哎，对，不锈钢外壳的那个嘛， 啊，对对对， 它的那个九宫格图标什么其实都是 SVG 的。 啊，了解了，这样。 当时 SVG 给我的一个，对我这样的一个刚进入行业的这种新人来说，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啥呢，就是它是一个矢量图片的格式，但是呢它做不了很多就是说非常复杂的图形化的东西，我们只能去有那些就是比较规则规律化的这种方向性的这种渐变，或者就是填充实色，然后对于形状来说可能也不能用太复杂的形状，尽可能用几何化的形状去做这些造型语言的东西，它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形制的东西，它是矢量格式的，但是呢相对来说，相对以前的那些我输出的位图来说，我们能做的东西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粗糙的概念。 啊，不管怎么样，那个作为背景地，对吧，有点啰嗦有点重复，但我们也再介绍一下吧。SVG 其实全称应该叫什么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 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有点累赘嘛。Vector 它本来不就是应该是 Scalable 了嘛，对吧，就是翻译过来那就是可变大小的矢量化的图形。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这两年跟 SVG 虽然打交道的层次不深，但是频度还是挺高的，我倾向于不把它叫做图片。对，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 它其实就是一段 XML。 对，纯纯的一段 XML 的格式的，放到 HTML 里面是非常的融洽的。就它是一个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说可读性非常好的一段这么样的一个东西。你用任何一个记事本软件打开 SVG 格式的所谓的图片，你都是能可以看到它的源码的。 所以你能在它源码当中看到比如说，哎，它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它具体它附了哪些属性。 对，比如说你现在去打开Mobike 的官网，你会发现它的左上角那个 logo 就是未经压缩的 sketch 生成的，里面包含了超多冗余代码的那个 sketch 的导出的那个 SVG 的文件。 你需不需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有冗余代码的 SVG 格式的图片？ 哦，可以啊。 哎，但是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马上就后悔了 因为可能这意味着接下来的15分钟又开始进入非常无聊的时间了，是吧。 哎，让我想起了就是某一个黑色 logo 的这个 podcast 的电台 不要这样好吗，不要这样。那我简单说一下吧。 啊，你就简单科普一下好不好。哎， 前面你要说了那个 SVG 它总体来说就是一段 XML 的这种一段代码， 不管是 XML 还是 HTML， 它其实里面都是可以加很多注释代码的，这是其一啊。比如说 Sketch 导出的 SVG， 你用记事本打开就会发现 Generator 是Sketch。这段话其实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来说，这可能大概也就是几十最多 几百个字节的这种字，其实是完全无所谓的。但是对于强迫症人士，你如果你没看到就无所谓，你看到之后你是忍不了的，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很多软件它其实在操作的时候会有偷懒，导致呢就是也不能叫偷懒嘛，就它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是大家可以 get 这个意思。比如说我里面有十个图层，每个图层的样式都是说填充的边框线是黑色的，这几句话其实每一个定义大概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字节，一个元素里面大概也就是小一百个字节，确实也的确没什么。但如果你有一千个图层，然后这个导出的软件它没有进行任何压缩的话，就直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写在每一个图层上面的话，那这个其实还是挺可观的。压缩过的话，它会抽取它们一些共有的元素，然后把它组成一个组，然后给这个增加这个样式，对吧？ 只要复一遍就行了， 对 吧？对， 是的，其他的我就不列举了，免得又被李阳吐槽了嘛，反正你懂了，就是凡事是代，只要是代嘛，它就有可能更精简更压缩。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我人生的最大，也不是人生，是我在处理 SVG 格式的图片时候的一个非常大的乐趣。我以前也提到过嘛， 什么 就比如说你 Sketch 你导出的东西如果未经压缩，它的点其实非常精确的，比如说你输出一张100×100的，当然 SVG 虽然它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大小，因为它可以缩放的嘛，但你在描定它里面的元素的时候总归还要是要有一个基准，那比如说你是在一张100×100的画布上面去画一个圆圈，对吧？这个圆圈的中心点可能如果只是50的话那没有什么悬念，那如果这个中心点如果是 50.00273856679， 它其实可以定义很长很长，但对于一张100×100的图片来说，小数点后面的两位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图形软件有时候它会比较的严谨，它会把这个坐标都可以定得很死，但如果你用一些 SVG 的工具是可以去限定这些精度的，那些压缩工具就可以把这些小数点后的东西都去除，包括这个精度你可以自己设嘛，所以一般来说一张 SVG 的导出的充满了冗余代码的这个 SVG 的图片，经过工具压缩可能压一半，压三分之一，甚至压到三分之二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一般来说这个量都是挺可观的。 明白了。其实你刚才提到说你会对，就说你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SVG 之后看到它的这个代码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这种冗余的没有必要的这个代码的时候的那种强迫症式的感受，我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面我也会有，还有像说就是我在打开别人的这个Illustrator 或者是 Figma 的这个文档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图形的东西，然后我去看它的这个路径的这个节点的时候，我就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感受。一方面有几种啊，就一种就是说这个图形本身其实画的还可以，但是呢我认为它用了多余的它路径上面的这个节点有非常多的多余的节点的时候， 不完美， 我会非常的难受，我会希望说 能够精简一下，是吧？ 对，我有一个宗旨，就是能够一条路径上面能，比如说我要绘这条弧线，能够用最少的点，我就不会再给它多加一个点。 懂，我懂， 这是一种，对吧？另外一种就是另一种，哎，节点可能是就这样了，但是这个节点造成的这条路径呢，它不平滑 啊。 所以虽然我不是一个这个十八流的前端，对吧？我甚至都没有进入这个前端这个流之中，但是你们的程序员式的这种强迫症其实死美工也是有的，对吧？ 前面提到一些新的技术嘛，我这里也可以提一嘴，就是说，当然这其实也不是很新，而是再跟大家科普一下 SVG 它的一些特性啊。如果你在网页中引用一个 SVG 像一张图片一样引用的，就是你把它完全当做一个图片来对待的话，那它就是一张死的图片，很难对里面的元素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你可以对它整体进行一个操作，透明度变成多少啊，或者加个滤镜啊，这跟普通图片就是一样的，但如果 SVG 你把所有的代码内嵌到你自己的这个网页里面，这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特性了， 后期的这个可编辑的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对吧？ 对，比如说举个最粗糙的例子，如果你在桌面端打开我台的官网，你可以看到它的左侧左边栏侧边栏那个每一项都是有一个左边一个图标的嘛，然后那个图标就是 SVG 去实现的，然后都是直接写在网页里面的，如果你正好又在那个我们的会员订阅页里面尝试过点那个适用主题那些东西的话，你在 点尝试不同主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图标是有变化的。这些变化最基础的，比如说它的线框的颜色是会跟着主题变化的。 嗯， 然后它的那个线宽是会跟着主题进行那个变化的。 嗯， 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基础的特性，那个线条的圆头啊，然后尖头啊， 嗯， 什么的都是可以变换的。甚至说，在有些浏览器下面，你如果再用 SVG 去画一个圆，这个圆的半径它都是可以用 SCSS 来控制的。 哦， 嗯。 这又让我想起了，就是我现在最常用的这个图形设计的工具。 什么工具？ 那就 Figma 嘛， 啊， 对不对？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我吐槽过 Figma 的这个图形设计能力其实是比较孱弱的， 嗯， 但是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 Vector Networks 的这个矢量的绘制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有一个特性，我觉得是挺高级的。 什么特性？ 就是你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操作， 嗯， 让你的这个图形既是一个 shape， 又是保留了这个路径的特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还真的是什么都能扯到 Figma 上面。 哎，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可以通过， 我懂了意思， 在 Figma 里把你的比如说图标处理成这个所谓的既是面 又是 线的这样的一个杂种的时候， 嗯， 它能实现的这个形式就可能像杰杰刚才提到的， 啊，对，是的， 对吧？你把 SVG 的文这个嗯， 就如果你的图形设计巧妙的话， 嗯， 其实的确是像你说的，是可以做到线或者面我兼具或者有 对对 其中之一， 对对对， 都是可以的。它的兼容性我没有十足的包票， 嗯， 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 SVG 的可定制性非常的强。 再扯就是往外扯一扯，对吧？就是我比较好奇啊，因为我 Glyphs 我用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就是熟练， 嗯， Glyphs 对于我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某些部分路径工具强化了的这个 Illustrator 是吧， 哎，对对对，又可以用它打包这个 TTF OTF 或者 WFFF 这种格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说我很好奇，就像我们的这个第九十几期吗？跟这个叶玫瑰同学在聊， 这个是99，我忘了。Anyway， 没关系的，就跟我们的叶玫瑰同学在聊这个可变字体的这部分的时候，我现在想表达的是说，哎，是不是可变字体在某些情况下面，它能做到的一些特征的东西，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Figma 里面的这个。或者说跟 SVG 里面的这个，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后期可调整的这个特性是有 相似之处。那我觉得可变字体还要强一点。 嗯， 你可以，你那两根轴不一定是粗细，不可以，不一定是长短，不一定是什么，你都可以自己来。 就是说前置条件，你要设置的这个前置条件是非常多的，对吧？ 对对，你得自己定义好。 嗯 但是 SVG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说了，它线宽可以调，然后线条颜色可以调， 嗯， 但是线本身的位置你是不可以通过 CSS 来调的， 嗯，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把它写到自己的网页里面，它就成为你网页的一部分，嗯，你用一些非常简单的 JS 库是可以轻易的去给 SVG 去做动画， 嗯， 就是让它的那些大小啊长度啊位置啊全部进行变化，这都是没有问题，其实就说白就改一个数字嘛， 嗯， 对吧， 嗯， 用 JS 改 HTML 里面一个数字。那我指的是如果只用 CSS 去控制的话，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啊，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看到网上在介绍这个所谓的可变字体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的玩意儿的时候，他们都会引用一组视频，或者说是这组视频原先的可能是一个网站，某一个字体设计师的网站，对吧？上面的这个就说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就好像是说我们在制作这个 responsive 的网页的时候，它能展现出来的一些效果，它可以随着我窗口的拉伸 它里面那个图形就进行变化了，对吧？ 哎，对对 对， 对， 这个有些拉长了， 嗯， 甚至可以进行一些不光拉长缩短这样的操作，还能进行一些精简啊什么的，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嗯。 我有印象那个网页，反正我参考链接去找找看，如果找得到我可以放进来给大家看一下。对于那种其实它实用性是不强的， 嗯， 对， 我知道， 因为同样的 动画效果，我用杰斯写，我可能实现的成本只有那个东西十分之一都不到。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对这个可编字体也是，虽然不像杰杰这么狂热，对吧？但是 我不狂热，我只是可能比你熟了多熟一丢丢而已。 如果你不狂热，那我可能就是略有耳闻而已。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略有耳闻呢，我其实也是自己去 Glyphs 里面我去 尝试了一下， 我去尝试的去看过一些，然后就随即放弃了。 你对于 Glyphs 还是有贡献的，你提的那个 bug 我反馈给他的中文译者，也就是钉毛体的那个钉毛体的作者威利了。 哦，是吧？ 所以感谢你为 把我名字打上去吧。 感谢你为 Glyphs App 提供的那个中文翻译上的帮助啊。 嗯，好，谢谢。嗯， Anyway, 我们聊到哪儿了？ 继续回到 SVG 吧。 啊，继续回到 SVG 吧。嗯，前面我也说到嘛，现在网页里面不说网页吧，就说 CSS 吧 ，CSS 都已经有很多的变化了。现在有很多自定义的变量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些计算啊。 嗯， 所以它其实给 SVG 带来了非常多的变化。 嗯， 带来非常多的可玩性。 嗯， 对吧？但是呢，就至少给我感觉啊，这两年已经没有人在讨论说 Web Font 跟 SVG 应该用哪种，因为其实没有太大的悬念嘛。 嗯，就 从技术本身上来讲 ，SVG 这要先进的多得多。 嗯， 但是老实说，我觉得把 Web Font 作为 Graphics 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没什么不可以的，看你使用场景了。 嗯， 比如说我台官网，哎，每次我都拿我台官网，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做过其他什么太多的跟网页相关的东西。我台官网还是有一部分 Web Font， 比如说 Anyway the News 的那个刊头， 嗯， 那个就是用 Web Font 来实现的。 嗯， 我觉得它放在这里其实也很好啊。我如果用 Web Font 来做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在我们官网，如果你是会员的话，那你切换不同的主题，那 Anyway the News 这个刊头它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变化。 嗯， 它的巴皮特主题的那个看头是重新设计过的， 嗯， 这些其实都是用 Web Font 来实现的。但如果是用 SVG 的话，嗯，我说到这里好像我说错了，因为 SVG 的话也无非就是换几张图嘛。那字体的话，我也要导好几个字体啊。 啊，没关系嘛，对吧？嗯 嗯 ，anyways， 反正我的 point 就是说，它在某些场合下还是有一些用途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看头。 嗯， 如果文件加载失败的话，那 Web Font 加载失败之后的它的可读性，比如说我这几个字 Anyway the News， 就前两天李阳在打开我们官网的时候，他给我报了一个 bug， 说哎，这边怎么这个刊头的字体不对啊，对吧？那事实上就是这个文件它的字体文件没有加载出来嘛，对吧？如果用的是其他的一些形式，那可能这里如果没有加载出来的话，那这边就只有留下来雪白雪白的空白的空窗了嘛，对吧？ 对， 那如果字体文件缺失的话，那至少哎，你还看得出这个标题。 其实老实说，这种所谓的这个格式之争， 嗯， 技术之争， 嗯， 其实你把这个视角稍微拉远一点来看的话， 嗯， 其实都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无谓的。 对对对， 因为 抛开场景都是耍流氓的。 哎，对，你看，哎，我们现在全球还是最最最牛逼的科技公司，对吧？ 嗯， 苹果，对吧？ 嗯， 它的官网上面大量的在用那个 SF 的这个 icon font， 对不对？ 嗯， 可能很多人都会举非常多的例子说 icon font 它可能是一个是一个过渡性的这样一个产物，是一个不完美的东西， 嗯， 但 存在的东西它， 哎，可能某些 有某些 从某些消极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存在即合理，对吧？ 嗯， 只要它能找到它合适的土壤，它其实还是能够发挥它的光，发挥它的热的，对吧？ 嗯， 我们曾经这个我最崇敬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电影艺术家，对吧？是史蒂芬周先生的这个 这句话我都可以录一段下来。 某一部影片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台词，对吧？即便是一张。即便是张卫生纸，对不对？努力奋斗，好， 努力奋斗，好好好。不过老实说，话也说回来啊， 嗯， 包括前两天我们有略有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不同浏览器处理那个 pattern 的那个不同的规则，对吧？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如果一个线块你既给它进行一个计算，又用到了一些自定义属性， 嗯， 然后又用到了一些不同的它的特性的时候，其实不同浏览器的处理又是不一样的， 嗯， 这些问题我其实我遇到的坑还挺多的，有几个问题我其实不能说至今没解决吧，是说之前完全没找到规律。我在推特上我也吐过好几次槽了，就现在有时候给我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浏览器百家争鸣的年代了。 嗯， 但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就现在反而有点暗搓搓了，我不太喜欢。就以前最早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很恶心，你写一个特性，对吧？ 嗯， 比如说 border radius， 嗯。 圆角尺寸是多少 px， 对吧、 嗯、 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特性还没有成为事实标准的时候、 嗯、 你可能不同浏览器要写上不同的前缀、嗯、比如说横杠 webkit 横杠 border radius 是多少、 嗯嗯、 然后哎，横杠 O 横杠什么什么什么，虽然写一个特性他妈的你要写四五行，甚至有很多脚本工具来代替你做这个事情， 嗯， 这个整个 CSS 的可读性就变得非常的差，但至少大家是明摆着的，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时候毕竟东西还简单嘛，你查一查他妈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浏览器能用，什么浏览器不能用，什么浏览器一定要加前缀才能用， 嗯， 那现在很多都是暗搓搓的，是标准吗？是标准啊，你用前缀吗？不用前缀啊，但是不同浏览器他妈的它就是不一样的， 嗯。要自己摸雷，对吧？ 对，这你就要自己摸雷。就有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 CSS 里面它的一个、当然其实这是我的问题啊，就我后来发现是我的问题、 嗯、 就是关于在 CSS 里面如果你要去定义SVG 某个东西它的尺寸，然后你用的单位是不是写全了那个单位、 嗯、 不同浏览器的宽容度是不一样的、 嗯、 当它宽容度比较强的时候它会认识你写的东西，那它宽容度不强的时候、 嗯、 这句话它就当你没写过了、 嗯、 那表现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对不对、 嗯、怎么说呢，从这些种种的这些点其实你也能够得到一个感触，是什么，从这个科技行业来说，科技产品里面的话、 嗯嗯、 你也能感受到这个独裁跟民主对吧、 嗯嗯、 之间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关系的，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独裁之后是会让你获得一些便利的， 嗯。嗯， 我们为了去建立一套事实上面的标准， 嗯， 我们需要去做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如果这一部分的这个环节是由一个强权的、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些人物去强力的推行下去的话，可能说这个成本它就大大的降低了。 对， 对于这个使用者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 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科技界，这都很明显嘛。 嗯， 就独裁还是。分权而治， 嗯， 就用三国里面的话就是什么，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吧？ 对，就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就我们的世界永远不是一个二元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对 吧？不是非黑即白的、 嗯、 有些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 嗯、 你应该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前置的这样一个条件、 嗯、 你不能够再把任何的事情看成是非黑即白了， 确实，嗯。再想聊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了吧， 哎，什么 老铁啊， 有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还挺欣慰的，我们当时好像没怎么特别详细聊吧，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嗯、 我的工作当中其实老铁是没有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的、 嗯、我觉得我对它的感悟还挺丰富的， 怎么说， 比如说我前两天在看哪个群里面谁转了一篇文章， 嗯， 他其实就是说他研究了国内的几大大厂的 app 他们的技术栈、 嗯、 所谓技术栈就是他用了哪些技术、 嗯、 比如说 Swift UI 他有没有用， 嗯， 比如说他的跨平台的代码是用 Flutter 还是用React Native 还是完全没有， 嗯， 反正他列举了好几个指标嘛， 嗯， 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有没有使用老铁， 嗯， 那篇文章我不知道现在翻得到翻不到，我觉得还虽然它很技术性，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它有一些颠覆它，至少颠覆作者本来的一些印象。 嗯， 比如说有一些 app 它显得非常的老土， 嗯， 什么都没有用。比如说头条系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比如说百度系的，那篇文章里面它应该对百度是印象最好的，因为百度的各种新技术是用的最多的，比较拥抱新技术的。然后， 这从侧面说明了什么呢？ 这从说明了就是说百度技术强其实并不是盖的。只不过百度的另外一些职能，比如说我这种人太错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你不是前端，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人，比如说设计啊，我在百度不是前端，我在百度是设计师好吗， 不，你是运营设计师， 我操，对不起，我这是我操对在座的各位运营设计师没有任何的贬低的意思， no offense， 我自己真的是运营设计师， 然后我们翻篇吧， 翻篇吧，翻篇吧。 我现在是 PPT 设计师， 说什么来着？ 继续说老铁， 说老铁， 嗯， 没心情了，我。 哎，我其实啊， 其实说起 Lottie 对吧、 嗯、 其他东西我是没有一点发言权的、 嗯、 但是呢 Lottie 这个东西会让我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有一点点非常奇怪的这个感恩之情在那边。 嗯， 什么意思呢？就说哎，大家通过现在在大量的使用 Lottie、 嗯、 这个东西呢，哎，这个 After Effects 啊 这个工具、 哎、对， 又回到了大家的这个就是说主流的这个工作流里面去了。 这点老实说也是我比较欣慰的另外一点、 嗯、 从工具上来讲 After Effects 现在又变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了。 嗯， 另外一方面从成品上来讲，就你会发现啊、不管是老铁还是其他什么动画还是说程序员自己写的，现在国内的各种 APP 国外的各种 APP、 嗯、 其实它在动画上面的运用确实是比以前会要更丰富了一些、 嗯、 哪怕我们运营设计师、 嗯、 对吧，现在有些指标都要标明你动态闪屏要占多少呀、 嗯、 或者说那个我们的产品前一轮的改版里面就是把动态的 banner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那也是我当年某个 OKR 里面的某个 KR 了啊。 但其实我还是挺羡慕你的啊，那个就像你说的这个，其实百度的这个前端的水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嘛、 嗯、 对吧、 嗯、对， 他们能够去支撑你们设计师 去实现一些你们的这个、 嗯、但我觉得这也不光全是前端的功劳， 嗯， 也有设计师在里面， 那自然是 嘛， 那自然是嘛、 嗯、 对吧，首先设计师这边他这一侧需要提供一些这个创意的方向、 嗯、 然后才能够支撑说把这个方向、嗯、 对 对吧、 是 以及说这个方向能够带来的这个结果去告诉前端、 嗯、 然后有实力的前端才能帮你去实现出来、 嗯、 但是这个条件其实也 不是每个 所有公司都能做到的， 理解。 嗯可能有点迟到，但反正再背景科普一下吧。 嗯， 我们讨论的老铁呢，其实它是应该历史应该这么说、 嗯、 很早以前有一个A1 的插件，它叫 Body Moving、 嗯、 它定了一套，可以说定了一套东西吧，就是你用一些 A1 里面相对基础的那些东西做出来的动画，它可以把这个动画导出成一个 JSON 的文件。所谓 JSON 的文件呢，它就是一串代码、 嗯、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嗯、 JSON 是最早是不说了、JSON 文件它本来就是一串数据，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它是一个数组、对不起，我不应该冒这种词汇的。它是一串数据，它数据里面你可以定义非常丰富的东西，用一串代码来表达一个动画。 你就把它想象成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SVG 对吧， 对，只不过它是能描述动画过程的。 嗯， 然后呢有一年著名的今年裁了非常多员工的那个公司 Airbnb、 嗯、 他们的设计团队呢打包了一套技术，这套技术名字就叫LOTTIE、 嗯、 那么中国人民非常亲切的称为它为老铁对吧、 嗯、 因为发音的确有点像。然后这套技术其实就是运用了 Body Moving 输出的这套 JSON 的这个动画，它做的东西是把这个做了一些库，然后这些库、 嗯、 iOS 工程师啊 Web 工程师啊然后包括 Android 的工程师啊引用这套东西之后，就可以像调用图片一样再加上一些基础的配置，比如说帧率啊或者播放时机啊什么的、 嗯、 就可以方便的把老铁这种格式用作为他们的一个动画的形式了。 嗯我不知道我这么描述准不准确、啊 嗯、 就是 Airbnb 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把这个 Body Moving 生成的这个 JSON 文件通过他们的这样的一套工具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去把它翻译成、 嗯可执行的东西， 可执行，然后乃至就是可视化的这样的东西。 对，当然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的贡献可能就更大了。 嗯， 就是正是因为这套技术把它在开发当中非常普遍的使用了， 嗯、 反向的推动了整个社区的发展。 嗯、 所以你去看老铁的它支持的不同平台支持的特性的那个列表嘛， 嗯， 其实每年基本上都是逐年增长的。 嗯、这的确是要感谢 Airbnb 这样一家公司， 嗯， 对吧？ 对， 首先它在业界的影响力间接促成了。Lottie 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动画的标准、 嗯、对 吧，嗯， 而且它都形成了一个生态嘛。本台时报的主编 Clue 他也说，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嘛，他说过马来西亚那边就有一家那个创业公司嘛、Lottie Files、如果你接触过 Lottie 文件你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在很早的时候它就出现了、 嗯、 然后它提供的功能最早的时候它提供的功能比如说你可以把 JSON 文件放上去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预览、 嗯、 你设置好背景色循环速度等等的就可以播放，然后它还有一个社区你可以像 Dribbble 一样的上传自己的作品， 嗯， 然后这两年他们还出了一些插件啊什么的帮助你实时的去更好的去做这个事情， 嗯， 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生态已经慢慢形成了。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在好多年之前我也忘了什么时候了，我们公司第一次在推 Lottie 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出了一个动态的一个 banner， 也不能说 banner， 是一个角标，它就是一个红包闪一闪、 嗯、 然后 bling bling bling 闪了一下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 设计内容本身都还不是我设计的，是我们组另外一个同学设计，我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动画，但是后来这个稿子被飞机了，那我就把它传到了老铁那个 files 上面。然后就这两年的，我忘了沈阳是什么时候了，就有一位已经离职好多年的老同事，他突然之间微信上从来没有说过话，以前都是线下大家合作项目什么的，他说谢谢姐姐，然后我说好多年没联系了，为什么还要找我，他就说他在老铁 files 上面他搜了一下，作为工程师他想找一个红包的图标，哎，他就真的找到了，然后那个东西正好就是我做的那一个。其实我觉得还挺，这是我挺感慨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确实真的有了一个自己的事实标准，成为了一个事实标准，我觉得还挺好的。 哎，说到这里对吧，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想感慨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Airbnb 其实它也不是我们从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体量，或者说从它的它所运营的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上面来说，它也不是一个最最顶尖的最最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对不对？在欧美来说，在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说，但是他们靠他们自己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从设计也好，或者说从这个前端的这部分也好的一个事实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内，对不对？我们国内的大厂他们这么多年他们做了什么，他们 有 什么 有贡献， 他们有什么类似像 Lottie 这样能够就是说回馈整个行业的东西出来吗？ 作为一个带直播功能的视频产品的运营设计师，你问对人了。如果你是在国内做过这种相关的这种带直播功能，也就是让土豪老板送钱的发礼物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师，你肯定知道 SVGA。 SVGA， 它跟 SVG 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它应该是国内的团队出，好像是 YY。 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呢？它能做到什么呢？ 说白了，它就是它其实跟老铁某些地方有些类似的，就它也是你在图形软件里面把这些动画给定义好，它会负责打通安卓啊、Web 啊、那个 iOS 啊，然后让你去播放这个动画。只不过它其实它的功能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它也支持那些不是那么矢量的那种效果。你想，国内土豪老板的这种礼物，能实现什么样的东西 ，SVGA 就能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一块我真的挺无知的，所以呢，我希望说抛这样一个问题出来，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朋友，如果你也有所了解的话，对吧？哎，不妨就说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把你知道的这类似的这些项目啊什么的， 可以跟我们 展示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家一起提高嘛，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我也接触过另外一些格式，那些格式我觉得也有点槽可以吐的。 怎么说 啊？比如说这个名字，SVGA 对吧？对应的还有一种格式，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 我肯定没有， 叫 APNG。 哦，这个我接触过。 这我印象当中是那个 Mozilla Firefox 那边 对 搞的一个格式。这种格式我觉得吧，就是 APNG 也是其实有比较长的历史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公司之前我还快乐的做着 Mac 输入法的时候，当时我们做支持那个动画皮肤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实现方案就是用 APNG、但 APNG 的问题一个是它一直没有起势，没有人太多的人来支持这个，它可能压缩比啊什么还是很一般，但好处是它真的很像 PNG， 它说白了就是 PNG 的序列帧，只不过就是它把它变成了一个格式。 哎，其实想想啊，对吧，这个可能也会带给人一些怎么说呢，一种无力感。 Mozilla 它就是一家这个开源的这个基金会，对吧？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他要推行他的这一套标准，可能这个阻力跟一家现行的科技行业的大公司要去推的话，可能就又不是同日而语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他解决的，因为解决的问题不一样，解决的方案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动画格式，因为动画嘛，它毕竟包含的信息会比静态图片要多，那动态格式如果它能够流行，无非就这几个标准嘛。第一，它的图像的质量或动画的质量怎么样，第二，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它文件大小的 文件的可压缩比是不是很高， 嗯， 是不是能够用非常低的带宽来完成很复杂的动画，对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工具上的兼容性， 嗯， 然后包括它们实现了一些各种不同效果，对吧， 嗯， 这个其实 APNG 它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把本来我用 CS 几段代码就能写的那种 PNG 序列帧做成了一个打包到了一个图片格式里面， Mozilla 其实并没有提供一个非常厉害的这种工具来给大家去像老铁一样那样去运用它，不管是 Windows 还是 Mac 下面需要做 APNG 其实都能用，只能用一些写的非常难看的那种东西来引用，当然国内也有一些好的一些东西， 嗯，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 iSpada， 总体来说你这些工具打开你就看到它要么是民间制造的，要么是只是给命令行增加了一个壳， 嗯， 应该是这么说， 明治我还以为是日本的企业，嗯 Anyways， 它没有起色，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 嗯， 老铁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才能成功嘛。 再回过头来说，我又想起更久远的一个往事，对吧？ 什么往事？我最喜欢往事。 我可能又会带起一个很多人现在可能就不怎么听到过的一个单词，对吧？ 什么单词 ？The Flash 。我觉得 Flash 就是一个被谋杀掉的，谋杀掉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扩展性，对吧？我无知，我也不知道它扩展性如何，但是曾经它是一个行业内事实当中的一个巨无霸一般的这个标准，对不对？ 我们以前也应该提到过很多次了，不管它是不是存在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以及 现在 它怎么解决， 它的替代方案，我觉得也对吧？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说的感想是不是和你一致啊？ 嗯， 反正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些问题什么的我们先抛开不谈， 嗯， 只从我们视觉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对吧，就看现在这些网站上所谓那些酷站， 嗯， 你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既视感， 一方面是既视感，另一方面甚至有些倒退， 嗯， 不可否认他们那些网站我觉得还是做得很精明，我不是贬低他们， 嗯， 这些效果你放到十年前 Flash 都他妈能做， 对， 帧数比你还高一倍， 对，嗯， 我笔记本还不会风扇狂转， 对，我想举几个例子，对吧，我们可能前几年看到说，哎，现在网页上面可以基于这个 OpenGL， 嗯， 可以去实现这个带景深的这个三维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真的好多年前 Flash 对 都已经可以做到了，对不对， 当年那些迷你 set 真的是要创意有创意，对吧，要执行有执行，出来的效果可能放在今天来看是有点愣了，但是他真的能够做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完全不比今天的很多， 就是能力上面其实都做到了， 嗯， 只不过说限于以前的眼界或者限于以前的一些时代的这个场景， 嗯， 他们实现出来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呈现上面的东西可能跟现实的审美会有一些差距或者说会有一些异同而已， 嗯， 对吧， 是的， 所以 我想说 Flash 也是想表达说 Flash 其实实际上它就是被一家大公司 给干死了， 扼杀掉的，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扼杀掉呢，从这个阴谋论的角度上面来说，它可能就是因为说苹果选了这个 ARM 平台去做它的移动端设备， 嗯， 然后可能在 ARM 架构下面 Flash 的话其实是可能是会有一些发热啊，然后吃电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它就把它干死了， 嗯， 但其实可能这个错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就错在 Flash 是一个错误的格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格式上面， 我觉得错还是错在它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干很多事情他干的这些事情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嘛？ 也是，嗯， 对， 我们拭目以待，是不是说这个天道轮回，对吧，然后会不会又把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事情又放到现实的某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去了呢？ 有啊，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有啊， 对对， 当年 Flash 干不成的是今年微信都干成了Knew that it was wrong the first night I met you When I sneaked back into bed and you said I love you 就说再说回来，就说刚才我有提到说我不了解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厂是不是也有做过类似的像 Lottie 这样的为业界去做贡献的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嗯，其实也是片面的，就说我现在我的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依赖于几个大厂的他们的产出的嘛， 嗯，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 Elements UI 对不对， 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 Anti 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泥厂的 eCharts， 哎， 对不对， 哎呦、啊，现在 他们都 刚刚得罪过的人现在一个个跪舔回来是吧， 啊，他们都其实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对不对，啊， 使劲舔 作为这个，嗯，可能我现在服务的公司是他这个领域的大厂，但是他在 这家公司所谓的这个数字化的部门放到这个互联网行业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一个玩意儿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大厂的 那些东西， 就我们现在在做 的难度就太大了，是吧？ 其实我不认为它很大，但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嘛，这家公司在做这些事情的这个人的素质取决了这个开发的难度大不大。 嗯， 放到百度可能也并不大，但是放到这种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一些玩意儿的时候，它可能就变得无比巨大了。 了解，既然你反思了一下，对吧？我也反思一下 啊， 我也犯了一个错误。前面在聊到那个 Flash 说，哎，十年之前怎么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十年前已经是 iPhone 的时代了，少说了几年，少说了几年啊，哎，还是有点惆怅的。嗯， 08年之后吧。 翻篇吧，哎，说到大厂，我觉得我还想进行我今天最深刻的吐槽。 嗯， 另外一个格式，它也不能叫动画格式，因为它既包括了动画，又包括了静态图片。 嗯 ，Google 的那个 Webpy。 嗯，其实说到 Webpy， 嗯， 我还想到了国内的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东西， 啊、 就是 腾 讯 出 的 那个，对吧？ 对， 嗯嗯嗯，腾讯出的一个，我倒没实际工作，我没用过。你 我也没用过， 那你？ 我只想提一句嘛，就说当年腾讯也出过一套类似 Webpy 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格式的标准，对不对？ 我都忘了那名字了， 我也忘了。 Webpy 嘛，那叫 嗯，啊不，就别管它是什么 P 了。 我到时候参考链接里面找一找吧。 对，嗯。 不过说回来 ，Webpy 我还是接触的很深的，因为后来我又转去做运营设计师了，在沃斯，对吧？然后应该这个算起来是前年大前年。啊，我们开始推那个动态的那个 banner。 嗯， 那我们当时这部分工作也不是我做的，是、是我之前一波设计师做的。 嗯， 他们非常的了不起，他们也还推了这一个事情的落地。 嗯， 我们的当时那个视频产品，它的 iOS 跟安卓端都支持这个动态的 banner。 嗯， 然后我们当时用的那个技术选型就是 Webpy。其实那波设计师他们，我后来看了他们之前选用这个技术选型的一些调研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确实 Webpy 它是一个谷歌推出的这种格式，背靠大厂，然后也是有一些现成的工具链的， 嗯， 同时呢它的压缩比也是可以接受的， 嗯， 同时呢它又不像 GIF 那种性那么老土，它又只能支持256啊什么的，没有，总体来看还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而且因为你懂的运营设计师嘛，我们运营设计师光用老铁那些格式所支持的那种特性，尤其是前两年，其实是完全不够的。 嗯 嗯，所以说 Webpy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选型，从那个时代、从当时那个角度来讲啊。 嗯，那你为什么要吐槽它呢？ 后来我开始用了呀，因为、 你发现这个就是 选技术的人不是我，对吧？ 嗯， 他们选的也不错。 嗯， 但是真的用起来会发现破五的。 现实很骨感， 哎，泡芙，这也泡芙。当然，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自己的水平也有关系啊。 嗯， 我说说我吐槽的点吧。首先就是 Webpy 现在其实已经很普及了。 哎， 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它很多的图片，你后台传上去的图片，它就都转成 Webpy 格式了。 嗯， 然后包括 Google， 它自己肯定会大量的使用这个嘛。 嗯， 同时有点像 Airbnb， 它也带动起了很多那个其他的厂商、其他的那些网站去用那个。如果你经常，比如说你经常做 keynote， 要搜很多新闻图片或者乱七八糟什么图片的话， 嗯， 其实你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你现在搜出来的很多图片都是 Webpy 格式的，因为这个感受非常明显，就是你其他图片把它一拖，拖到 PS， 你从网页里面直接拖到 PS， 它就打开了，很 Webpy 打不开，所以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第一个我吐槽的点就是这个，就是这么牛逼的已经广泛到这种程度的格式， 嗯 ，Photoshop 都不支持导出，也不支持打开， 嗯。 我对接的所有的产品经理，他们第一句话都是问我，哎呀，你发给我的这个 Webpy 的动画怎么看？ 嗯， 我只能说你拖到 Chrome 里面看。 嗯， 我懂，就是 Google 其实它是出了一些命令行的工具的，但我内心的感受就这样，他妈的，你给一个设计师用的一种图片格式，它只有命令行，然后你也没有出过一个非常正统的这种工具来做这些事情， 嗯， 我觉得这就很扯。比如说老铁，这个他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中间件 body moving 这个东西， 嗯， 一头对接的 JSON， 嗯， 工程师一头对接的是 AE， 所有设计师都会用，对不对？ 那你也片面 啊，该设计师会用，对不对？ 嗯， 但是 Webpy 这头，它另一头的工具是缺失的。 嗯，我觉得啊，这个可能也跟这个就是 Google 自家的属性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你说 Airbnb 出 Lottie 的话，他可能就说这个背后的推手就是他们的设计团队， 对，你说的也有道理。包括其实大家也可能也看过这种硅谷的新闻吧、 嗯、 Airbnb 的创始人就是做设计出身的嘛。 嗯 嗯，包括什么还有译文说他们什么当初刚创立的时候公司怕公司没有业务还去接外包，对吧？接外包就是给人家 嗯 麦片还是什么做包装设计什么的，对吧？然后确实他们的设计可能在他们的基因里面是比较重要的一环。 对，他可能会在乎就是说一个工具的使用的体验。 对 吧？ 对，我觉得这点 在 Google 那边的话其实就这个工程师文化还是很深厚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可能你提供一个命令行工具 已经够了。 对， 有一个 CLI 我操屌。那对我来说我打开老铁的官网，对吧、 嗯、 最近版本我不知道，第一个版本印象非常深嘛、 嗯、 就是自己老铁的生成的一个 logo、嗯、那个 logo 的动画做的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丰富、 嗯、 一个笔画把这个老铁的字手写的字给出来，然后那个 I 还砰砰咚两下、 嗯、 你就觉得卧槽，这就是给设计师看的网站、 嗯、 你搜 Wiki 出来的什么谷歌的一个像 help 文档一样的东西，卧槽，这个时候你的作为一个设计师你的崩溃的心情这个几乎是脑袋里一千个草泥马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那 WAPI 这种图片的标准或者图片的格式，它的受众其实有，当然不能说全部，但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是各家公司的、 嗯、 各个行业的这些设计师们的、 嗯、 对吧？但是无形中他们可能就是没有想到对于这部分来说、 嗯、 去延续他们的这个标准去使用 WAPI 的时候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 嗯、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我现在比如说我用 Google 去搜图片， 嗯， 然后我可能就说直接把这张图片拖到本地的话， 嗯、 我会发现这是一个 WAPI 格式的图片。 嗯，嗯， 但是哎，我现在其实工作流不是这样的，所以造成了我其实没有太多接触到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场景。 啊、你是直接复制图片， 复制图片到 Figma 打开，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嗯， 其实老实说，我的工作流也不是完全拖，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这样大家感受更明显一点。 嗯嗯。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 ，WAPI 其实对于现在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 工具流是没有影响的。对。 对，是不是间接证明其实它的一个兼容性啊什么的还是非常的牛逼的？ 不不不不，这只要是这是浏览器自己做的这件事情 啊、哦， 因为 WAPI 本身在很多浏览器里面它不支持， 嗯， 它是要加一层 JS 的东西去读它， 嗯， 一旦能读过它了之后，浏览器就会，你用浏览器再去复制这个图片的时候、 嗯， 跟这个格式就没有关系了。 再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嗯、 就是说这一步其实就相当于是说你在比如说 Photoshop 这种去做了一个栅格化的处理，是吧？ 啊，对，你说的非常对， 嗯、 这个例子举的非常的好。就栅格化之后，你哪怕这个软件不支持矢量也无所谓了， 嗯、 你只要支持位图贴进去就可以了、 嗯。 它这个东西已经跟 WAPI 没有关系了。 哦， 嗯。然后我前面也说了嘛，就是 WAPI 在静态图片上非常的牛逼、 嗯、 但是在我当时的工作场景就是要做很多 WAPI 格式的动画的 banner、 嗯、 哎呦，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吐槽的第一点就是它的不可控。举个例子，比如说 JPEG 这种格式，你作为一个设计师其实你心里非常的有预期，如果我这样东西要接近无损压缩，使用质量高的 100% 压缩比，对吧？ 嗯， 如果我要为了尽可能小，我把它压缩到30%，你这个时候脑袋里面已经可以想象出来它是什么样子了，对吧？马赛克出现了，然后有些东西的颜色开始变得非常的饱和度低，然后可能有一些锯齿出现了等等，对吧？你脑袋里是有印象的， 就是对应的高画质、低画质，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会在背后做什么样的处理， 对、 啊、对吧？无非就是加减颜色，然 后 去 马赛克变多， 对对对， 噪音变多，对吧？ 嗯、 然后包括 GIF 这种古老到不行的格式， 嗯， 其实你也能有预期， 嗯 ，GIF 非常简单嘛，它只支持256种颜色。如果你动画非常多的话，那必然就每一帧的颜色就非常发色数就非常的低。如果你截一段整整一分钟长的电影做 GIF 的话，那有可能每一帧的画面那看起来就像以前 DOS 的那种东西的，但你脑袋里是有印象的， 嗯。 你如果我现在去出一个，举个例子，1000×200这样尺寸不算小的 banner，、 嗯、 然后它可能有10帧动画的话、 嗯， 大概最后这个样子是什么样，我是知道的。 嗯、 那我怎么去解决，我也知道的。 嗯、 我减少渐变，我用单色多一点、 嗯， 然后过度的话，我可能动让它继续动，但是不要让它有模糊啊、透明度啊这种变化，减少它发色数， 嗯、 那自然而然这个每一帧的画面质量就高了。就你优化心里是有底的，就是最差的结果什么样，你心里也是有底的。 嗯、 但是 WAPI 这个东西你心里没底，你知道吗？我接下来我要详细跟你吐槽了。 嗯嗯嗯， 就是当你把质量降低，或者说有时候你甚至不质量降低，你哪怕质量调高它都有一些瑕疵，那它这个瑕疵不可控。 嗯、我想问的是、嗯、你指的不可控是每一次比如说你的调整的参数是一致的情况下、 嗯、 它输出的每一次都是不可控的、 啊、 还是怎么 样？这还是一致的，这是一致的、 哦、 只不过就是出现瑕疵出现在哪儿，怎么解决， 反正我之前那一年一小年一大半年的时间做这个，我就觉得很绝望，出现了一个黑影， 嗯， 我就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 嗯， 质量调高了没用啊，你颜色数降低了没用，然后你把动画速度减慢了没用， 嗯， 反正后来我们也找了很多奇技淫巧的办法去尝试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把 A1 出的动画先出序列帧，每一个序列帧先用 JPEG 或者用 Tiny PNG 那种有损压缩的形式去压缩 PNG， 让它已经产生了一些很低的画质，保证不同画面之间连续性很差，然后让它来减少这种黑影啊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东西的这种形成，但这个效果始终是，我觉得这个体验跟效果始终都是不好的，我觉得它缺少一种，就是一种你的可控感。比如说，我现在不要求尺寸了，我就只要求你这个格式啊，我把它调成100%，你不要跟我做太多的压缩，你只要保证画面完美就完事了，对吧？如果质量是30%的话，相对的，那你就是画面就是有残缺的，那我也可以接受，毕竟文件小了嘛。但是 YP 的这个动画就真的是有些时候让我感觉还不如退回到 GIF， 你知道吗？ 就我给你就是。提个建议， 什么建议？ 个人的建议，对吧？哎，程序员这个发新版本，然后怎么说呢，对吧？国内不少程序员发新版本的时候，他们会去拜他们的这个，对吧？代码之神，对不对？是谁呢？就我 超越吗？ 我的意思是说，哎，你这边就是说发生这种问题之前，对吧？你也可以拜拜神笔马良什么的。 我们对应的是神笔马良吗？ 我不知道，我就举个例子嘛，对不对？ 嗯，反正。WP 这个东西，嗯，它确实有好处，然后但是它也确实有很多的坑， 嗯， 这个坑我觉得还是来源于就是整个工具链它的生态不完整， 嗯， 就你可挑的工具不多， 嗯， 基本上都是从同一个工具从同一个命令行的工具加个壳诞生出来的，所以导致你确实也许有很多参数在里面，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础的设计师，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特别多的深入的挖掘。 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其实是使用端执行端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角色来说，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实现机制 对 还不够那么的了解，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是这个解码工具压，或者你说这个压缩工具它的参数什么是 JS 啊，我还能读读，这个东西是用 C 写的，然后还要编译才能用的啊，那我这个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它这个整个工具的使用体验都让我怀疑，就是它是怎么这么普及的，你知道吗？可能还是从某种层面上，还是因为它在静态图片方面的应用比较多，动态确实可能像我们这么偏的使用 YP 格式的不太多。嗯，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的邮件组 anyway 时报，订阅地址请见官网 anyway.news。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希望不割， 希望不割，拜拜。 是不是这个也要拜个神啊？ 我们这个拜的什么神？ 我去查一查。 如果你有你的很好的意见，也可以发来给我们啊，我们去准备一个相应的海报挂在那个我们的录音室上。 好，拜拜， 拜拜。